Hello， 你翻嚟啦？卒之开完晒你嗰啲乜乜物物会啦咩？不过今晚咁啱我唔得闲喎。 玩煮饭。